那弯的月光倒映出你的模样，一步一停回头望，你笑着对我讲，想念总被忧伤至少脑海里难忘。那弯的月光梦里你在我身旁，一把你也对我讲，你笑着的脸庞，心疼回到天亮，模糊的距离，醒来后脚又伤，一些话该怎么才能表达，太沉默静默心在滴答，泛红的脸沾着泥巴，雨刚好经过，记忆里我们光着脚丫，他们爬上了上修的锁，日记是谁施加的魔法，想带你回到我的家，回到那记忆的地方。那弯的月光倒映出你的模样，一步一停回头望，你笑着对我讲，想念总被忧伤至少脑海里难忘。那弯的月光梦里你在我身旁，一把你也对我讲，你笑着的脸庞，心疼回到天亮，模糊的距离，醒来后脚又伤。 一些话